前侧，下腿久违不下，二位先生有何妙计？ 那吕布虽然是勇，如今已被貂蝉迷惑，贪恋酒色，据那陈宫进言献策，丞相发兵，可请刘备暗敌班之，大功必成。 启丞相，若破徐州，可命人去以示两河之水，将西南部三门屯去，只留东门去日，那吕布即可擒也。 此计甚好，想那陈宫乃仗义惜才之士，此番若能反手，倒可重用啊。 啊，丞相，想那陈宫乃是尽孝之人，可以妻儿老母点动于他。 言得其事，车中天恩。 哎， 放他逃阵，不得有误。 去 车天恩。 哎， 待等战鼓一响，举开泗水大队。 统领 众将而观， 有 起兵前往。 啊！ 曹操已然兵临城下，温侯要速速备战迎敌的才是啊。哎， 公台不必惊慌，想安吕布立敌万人，化干鸡吃土马，盖世无双，稍事待俺到得阵前，定要深擒那曹操。 啊，温侯，倘若曹兵决堤梁河之水，我军岂不破阵自乱呐？ 行至城柱，尚有数万百姓，那曹操焉能下此毒手，滥杀无辜？ 那曹操为人奸诈，行事凶狠，温侯若不早做准备，定遭不测呀！ 公台，你也特胆小了吧？ 温侯未免水人不知，何惧那曹操？温侯请， 弟子请。 呀，温侯化干鸡吃兔马，想逃去了。 哦， 再探特令， 不不不不 成功北洋平王， 欢迎神儿堂 啊！

空太凶，分别后天各一方，难知妙手，转眼间 言辞心狠，喜怒无常，你身持此锦，还敢诗词狂言？ 陈公虽一再失身，倒也有傲骨之人品。 安的帮，到皇后有的有之。 也有英雄，你本是朋友，只是那才高八斗，当成红土还这命了， 过了北冥永不休，一家寿命千不休，换到江津难不漏，万岁千不

刚才是高宝贤、张立文演唱的《楚公恨》，再请您欣赏杨舒蕊演唱的《女起介》。 Thank you.